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舞厅里唱惊喜，醉梦里下车闲谈，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屋里扎沙眼，桥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儿。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 了墙，九二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亮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 有 他，街坊 问七十二变， 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到大街酒吧里。哎，你们知道，就是日本有一个美妆品牌的公司啊，推出一个新的假期。 假期？ 嗯。 推出一个假期吗？哪公司都能推出啊？ 哪公司推出什么假期了？咱们除了公休假以外还有什么假期啊？ 哎，那个什么，比如说企业庆典啊，他们估计也就推了这个假期。 不会有那种随便可以请假的庆典吧？ 没有， 人家这个叫做养颜假。 哎呦，养颜假 就是 说皮肤不好的可以歇一个美容假。 你可真聪明。 那问题是怎么界定这个呢？ 就看你皮肤状况怎么样。 皮肤状况好， 比如说我作为经理，你们俩上班来了， 嗯， 我看小猪， 嚯，脸上泛起了高原红， 你有点过敏啊？ 嗯， 休两天吧。 啊，好，谢谢。 哎，这就休两天。那个经理的我呢？ 哎呀，你这都烂脸了， 开除了。 经理，我是不是抢救了？我说这样我就别上班来了。 怎么样，压力大吧？现在？ 好家伙，都烂脸了还都没压力？ 一路上是怎么来的呀？ 我是捂着来的。 哎呦， 医院得看看去了。 是，我也想呢。 咱们可是个美妆公司，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精神面貌。 是是是，我也是用咱们的美妆用的。 哎呀，你可别瞎说呀，你肯定是没有用咱们的美妆。 是， 哎呀，都说了咱们公司女性对自己的皮肤应该有了解，你怎么回事？ 老板您就直说吧，他这是开除啊，还是放一长假呀，还是停薪留职啊？甭犹豫，果断点，该开除就开除吧。 怎么还起了内讧了？ 太狠了他。 你这个呀，我估摸是什么呢？您是不是又捅马蜂窝去了？ 老板，我这半边脸你就没担心让狗熊给舔了吗？ 让马蜂蛰了之后，让狗熊又给舔了。 你呀，不是说不能野外生活，但是你也得注意安全呀。 我得注意野外生存了。 老板，老板，我们美容公司让员工去野外生存。 我可没让他去，他自己去的。时刻知道自己是一个化妆品企业的员工。 是是是。 肌肤出问题的话，虽说不可避免，但影响心情的。 嗯。 咱们这个养颜假呀，不光面向女性，也面向男性。哎呀，看到这条制度啊，我心里就在想，这个 你得多损呐、啊！你 不是他们说了，说这员工很支持这个制度的，年轻的女性职员尤其反响热烈。看了这个，我就在想，你说我皮肤这么好，难道我得天天上班吗？ 对对对，咱们明天做点伤。 李大红说了，对，我要为了假期，我就疯狂的吃辣， 把自己点着。 咱们现在的法制节目吧。 嗯。 哎呦，真不容易，又来了。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法治现场。 他是侯宝玲。 最近啊，有一位网友啊入住了城市便捷酒店，结果遭遇了种种不愉快，一怒之下给这个预订平台出了个差评，没想到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您好，您是怎么入住这个酒店了？ 我是凭身份证到这登记入住的酒店。 那您怎么会把您的这个评价的账号啊、密码您怎么都泄露了呢？ 我也不想泄露啊，我就是跟他那个闹停车手续时候，他非跟我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给他了，稀里糊涂的他就闹着就变了我的这个差评变好评了。 他把您的差评给改成好评了？ 对呀、啊，对这种恶劣的行为，你们要予以严厉的打击。因为我人是对这个社会、对网友负责的。 您的差评怎么写的呀？ 您说，其实就差一个字儿，他改的倒是不多，但是那也侵犯了我的权益。我要求赔偿我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误工损失、各项损失。 误工怎么还有损失？哦，您在这耽误半天哟。 对呀、啊，我跟他矫情啊，就是停车券给的又不够。哎呦，我跟您说，这事儿您看录像吧。有什么样的行为？ 这酒店本身您住着就觉得不好是吧？ 就是不好。 他不改这个东西，您一开始也给的是差评， 对，特别差，那个不能再差的评。 是怎么不好？没热水？ 有热水是有。 床太硬， 但是也没那么硬。 乱七八糟，一天晚上开好几次门， 通铺。 那我倒是没注意，主要是他们说了好多事不兑现。 哦，那真是不好，欺骗您的感情。 还有我的精神， 伤害了您个人的情感。 对， 行嘞， 打他是吧？啊，记者同志，还是应该用在社会的谴责跟法律的手段 啊。您 别用私刑 啊！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也把这件事情要曝曝光，为您呢讨个说法。 好，谢谢记者同志。 现在酒店已经做出了回应，说确实所做的行为不符合规定，把这个用客户账号修改评论的工作人员调离了岗位。 那我精神上还有误工上？还有那个名誉上的损失呢？ 也有补偿。 哦，太好了，怎么补偿？ 凭票，您到前台领取一盒牛奶。 交出来。 这记者同志，我跟您反映一下，刚才他凭票领牛奶的时候说了，必须带领一盒，他要不领一盒，还给我们差评。 我们也进行了接彩，看看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相似的情况。哦，这个男的，我倒觉得就是碰见的事不算奇葩，改评论的事儿也挺多的呀。啊，您碰到什么事儿了呢？哦，比如说有一次我给一个店里差评，是因为我买了一件衣服啊，根本就没法穿。您知道穿完了以后跟什么似的吗？ 我很好奇，跟什么似的？ 甭好奇了，无法想象。 我穿了以后吧，我感觉我就像网中之鱼， 没漏网就行。 所以呢，我给他差评，那个小店的店主呢，就给我发来了以下的信息，说麻烦我删一下，说要给我卡里打10块钱作为补偿。完了还跟我说，他们一家人辛辛苦苦的经营一个小店，很不容易，我这样给差评，对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全家人感情都快崩溃了。我如果接受这10块钱的补偿，他们会感谢我，祝福我。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改评论这种事情，有的时候是被威逼利用了，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古道热肠，有时候是我们菩萨心肠，有时候是得不偿失。 你的肠还真不少。 就是这么个情况，不管怎么说，我也觉得人们给的第一个评论往往是来自真心的，这种事情就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哎，这句没肠， 他如愿以偿。 我是侯宝林，刚才我们的现场呢也给您播放了这个事件。总之啊，我也觉得服务窗口还是要做好服务。 这句啊，这个，哎，对吧？说的啊，切中要害的啊。 窗口吗？既然是窗口，你当然得做。 就这仨词儿，服务窗口， 还差一个呢，这才俩词儿啊。 就这俩词儿，对付了30秒。 刘包瑞，你下来。 对不起，对不起，导演，我给气糊涂了。 好，下面呢，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时尚现场。 导演，这我能说吗？见长， 这里是时尚现场，我是侯宝林。哎，刘宝瑞， 我是刘宝瑞。哎，你好。 有女朋友吗？ 有。 女朋友这个季节她的卧室什么样子的呢？ 你胆这干啥呀？ 无实说嘛。 衣服还是很多的，堆出了一大堆的衣服，因为这个季节变换，他就说了，哎呀，没得穿了，那些衣服都不能穿了，得买新衣服吧。哎呀， 作为一个男人，你很难理解吧？ 是，我特别不理解，就他的感觉就好像上一个季节他没衣服，他每个季节都会买无数的新衣服， 就感觉好像以前没买过似的。 对，收藏起来之后完全就失忆了。过多少年翻包吧，呀，还有这件衣服呢。 可是这个季节，你想想啊，忽冷忽热，乍暖还寒。 28月乱穿衣，我能理解。您可以把衣服稍微多穿几件保暖， 不至于吧，稍微冷防寒服要拿出来了、 嗯、 稍微热短袖背心又出来了。 有包里的抱怨呢，也是现在很多男性对女性我又没衣服穿了，衣柜里总是缺一件衣服的状态的不满 啊，这个绝对有相当的普遍性代表性。 那到底是为什么整天在喊没衣服穿，可明明看着他们每天都穿着不重样的衣服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来听听那些女孩子的心声。你好这姑娘，您怎么想呢？ 嗯，我觉着吧，去年倒是买了一些衣服，但是今年拿出来我穿上一照镜子吧，哎呦， 不住了。 哎呦，我得住什么地儿啊？我那意思就是说那些衣服吧不好看了，落实了。我当时怎么会买那么老气的款式呢？现在就绝对不能穿了。 您呢？我是这件衣服前几天刚穿过，我不能马上再穿，我要马上再穿别人以为哦，你就这么几件衣服啊，那不显得咱们寒酸吗？再说了，我怎么也得压个箱底一两个月再拿出来穿呀，在穿的时候别人才会有新衣服的感觉。这种方法我也是为了省钱又不掉身价，我所以觉得自己又聪明又能干呢。您呢？ 我就是看新东西想买，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您呢？ 啊，我这个什么，我那衣柜里边装满了衣服了，我丈夫说让我把那衣柜清了，所以我就没衣服穿了。 也是，您丈夫说了，打开柜门啊，每次都是啊，水果来 了，掉里边了， 不是，就是东西呼噜呼噜呼噜就往下掉，就跟自然灾害似的，像泥石流，你丈夫形容，又像这个 塌方， 雷鸣闪电。哎，我什么时候买过这件衣服？怎么这件衣服没穿过呢？连标签都在，全新的，我放哪儿了？他们也是问过我为什么买那么多看起来差不多的衣服，我没觉得我买的都是差不多的衣服呀，可是整理了一下我发现我买的是差不多的衣服。 我不就是因为过了个冬天穿不下去了吗？ 为什么穿不下去了？我呢是这样，这个买的时候呢，我当时说嗨，贵点就贵点吧，能穿好几年呢，这种大衣才有品质。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看起来怎么这么丑。哎，我当年的审美是被狗吃了吗？怎么会买这么奇葩的衣服？我完全 hold 不住啊。 我是这样的，剧情的发展一般是这么个状况啊。买完一裤子之后呢，好像没有鞋子配这个裤子哦。买了鞋子后我发现嘿，好像一整身还缺一个可以配的包包啊。原来我的钱就是这样没的。 还有啊，就是这件衣服是他买的，现在我穿这衣服就想起他来了，所以呢我就不能穿这件衣服，我就重新买。 我是这样，衣服本来是够穿的，但是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个粉粉的包包，那个包包上写着我的名字 Kiki， 哇，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下它了。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粉粉的衣服能配这个包包，天哪，我没有衣服穿，其实我本来衣服是够的。 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双超级好看的细高跟鞋，我觉得这双鞋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Kiki， 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了它，结果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女人一点的衣服能配这双高跟鞋，我的衣服怎么都是休闲的呢？天哪，我没衣服穿。 本来衣服是够的，有一天我逛街看见一顶棒球帽，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Kiki， 我觉得帽写我的名字，我就义无反顾的买下了它。可是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衣服配着的帽子，哦，我没有帽子，没有衣服了。 哟 ，Kiki， 你没发现吗？你没头发。 那我更需要这顶帽子了。 我发誓，再买我就剁手。现在我只剩左手了，请叫我独臂大侠。好，这是我们采访的一位叫米勒以及他的朋友反映的情况。 不是 Kiki 吗？ 他的英文名叫 Kiki。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咱们今天就说说胡同的名，好不好？ 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么个话题了呀？ 哎，有文化吗？ 其实咱们不就住在胡同里吗？对吧？ 那当然 是啊，就因为你住在这里，所以才很难谈及这胡同的问题。 哎，真是啊！ 你先，你看谁住在楼里，天天谈盖楼啊？ 哎，这 住在胡同里，天天谈胡同， 越离近啊，越容易哎， 眼下黑， 那叫灯下黑。 对呀、啊，咱们眼下黑， 眼下黑，瞧瞧你， 眼下有一块黑。 细想了一下，我就发现吧，你看叫什么什么井的胡同特别多，这两天啊给人汇款 哦， 一写呢写到小井胡同。 哦， 小花，小花，转账就解决了，还给人汇款， 对，也老点啊。 哎呀，不就是帮老街坊办这事儿吗、 哦？ 咱们这些年轻人不就转了吗？ 微信就都解决了。 老人家八十了，老人的习惯你别轻。 老人都八十了，还上邮局取汇款去？ 反正你打不破老人习惯，跟你小心啊，不用急，帮着老街坊忙点事儿，老人的事儿他成习惯了，你别就轻易的就打破人的习惯。 我只想说，这种习惯呢，有点不适应潮流了。 哎呀，你也有老的时候是不是？ 对，到时候你也得拿。 你有不适应的时候是不是？那还不得接你街坊的帮衬帮衬你？ 到那岁数肯定得帮着忙。 那还有帮衬吗？ 就因为写这个呢，我就想起来了，就是你看什么小井胡同、甜水井胡同、苦水井胡同、金井胡同、琉璃井胡同、扎井、 三眼井。 对，那你这么一说，还有好多以桥命名的胡同呢。 哎，这桥就多了， 天桥。 比如说， 天桥。 还有呢？ 板桥、 哎， 还有呢？ 大石桥、 红桥， 对， 哎， 半步桥、 达着桥， 哎 哎， 都有。其实这原来都是有一个桥的， 真有桥， 有桥， 桥桥桥呢？ 桥 桥后来由于原因，有的都就拆了，改造了。 地势地形的变化， 对 啊、区域的划分，还有以树为名的也多呀，枣树胡同、柳树胡同、椿树胡同、槐树胡同、榆树胡同， 还有什么树？ 哎 还有什么树啊？ 双槐树、双榆树、 啊、 双榆树、 双榆树、垂杨柳。 对， 哎， 这医院你熟吧？ 他老在那胡同那门口， 他熟就因为医院 啊、哦， 什么枯柳树， 嗯， 大柳树， 对， 都是有。当然这不是胡同，有的是地名， 它也是以这个树为标志性建筑。 还有一些是土语命名的，曲单胡同， 哎， 马勺胡同， 对， 慢葫芦罐胡同、菊儿胡同， 嗯，菊儿胡同就在哪儿？ 南锣鼓巷， 对，锣鼓巷， 哎，交道口那块儿， 嗯，对， 鱼儿胡同， 哦， 猫儿胡同， 哎， 盆儿胡同， 嗯，鸭儿胡同， 鸭儿胡同， 哎，鸭儿胡同是， 鸭儿胡同在鼓楼的西边儿， 是为什么呢？叫鸭儿胡同， 对，鸭子的那个 乌 鸦 的 鸭，鸭儿鸭儿有。 啊，其实是明朝称为广化寺街，清朝的时候因为位于后海北沿鸭儿胡同，讹传为鸭儿胡同。 哦， 后来干脆就改了吧，改成这个乌鸦的鸦。 哦， 好多都叫河沿儿、西河沿儿、 西河沿儿。 对对对，因为那个鸭儿胡同东头就是那个最著名的银锭桥。 叫胡同的时候还不叫河沿儿、西河沿儿、 西河沿儿 啊，河沿儿不加儿化音。 对，它叫西河沿 儿、西河沿 儿，它不叫西河沿儿，叫西河沿 儿。而且这鸭儿胡同啊，它在北京城里面算比较长的胡同了， 嗯、 全长820米。 哎呦，小一公里了！ 不小心钻 大胡同， 哎，大胡同了。要是不小心钻这胡同里啊，你要开车进去 啊， 铁钻一阵子呢。 对，老北京都互相见面。 还有那个按数字排的好多胡同，头条、二条、三条、四条、 对对对对 五条、六条、七条、八条、九条、十条， 这都不好钻、 哎，这就离红中不远了。 开个汽车进去，小心点，小心自行车，小心那个台阶啊。 谁老喊啊？ 小心狮子， 哎， 小小孩。小心衣服，小心 小菜菜，那就别进来了。 谁在这那么讨厌？其实这胡同挺宽的也。 哎，现在这个东四几条的应该还行。 那你也得小心啊，对不对？ 嗯，还有好多一些什么这个当时的著名建筑物啊，或者说的作用来命名的，比如说什么什么禄米仓啊，比如说这个后门仓啊， 后门仓、 粮油， 哎， 粮油、戏楼胡同， 以姓氏命名的挺多的，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们的史家胡同。 张家胡同、 刘家胡同、 张家 胡同、佘家 胡同、佘家胡同、 哎，方家胡同、 方家胡同有。 对，你小时候不是在佘家胡同吗？ 是啊，佘家胡同边上往那边一拐就是张家胡同。 佘家胡同， 你是佘家 胡同？佘家胡同口有一个 后人， 后人，怎么胡同养育了？ 你是佘家的后人？ 他是佘家胡同。 佘家胡同里边有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叫正义祠。 哎，这正义祠， 佘家胡同北口， 正义祠里边可以听戏呀、啊。 对， 佘家胡同北口正义祠， 那多好的地方！听说斜对面好像是。裘盛戎的所在， 所在啊！你要说故居，我都信、 哎。 什么叫所在？ 故居好像那儿住过。哎， 正义祠那会儿也没那么多戏。 哟，我以为你从小就是唱着那出戏长大的呢。 我唱着哪出长大的？ 《孟庭德》。 哎呀， 金姑香。 你拿我当杨宗保了？ 你是？ 我是成穆桂英了。 不像， 多新鲜呢！你以为这佘太君住着，他叫佘家胡同是吗？ 啊，那我记错了。雨儿胡同其实也是挺有名，就是因为与南锣鼓巷相交。 对啊，那多繁华呀、啊！ 但是呢，你一不留神就错过，可能因为那一块的胡同呢，纵横交错的也不好找 啊。对， 那是里边小胡同还有挺多，还有死胡同呢。 嗯， 你要穿那边的胡同呢，你得注意两块标志牌， 一块写的是雨儿胡同，另外一块写的是齐白石旧居纪念馆。 哎呦，你瞧瞧， 这挨着点是吧？ 对。 怎么了这是？ 表示一下赞同。 有一胡同啊，给你们讲讲，好玩啊，叫刘海胡同。 哎呦， 刘海胡同啊！ 你别以为是这个头上留刘海啊，这胡同上人全都留着刘海， 老大爷留一刘海， 哎，不是老大爷的头发帘啊，挤脑门，不是的，他就是个人名。 哦，人名叫刘海。 这个刘海应该是 刘海赶桥， 是就是明朝刘汉，清朝改成了刘海。 这个刘海是下八仙。 哦。 行，上八仙， 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 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下八洞神仙。 你看这两个文人已经相会了。 哎，据说这个淑妃文秀跟末代皇帝溥仪离婚之后住在这里，据说啊， 就未必是真的啊。 我是没到那边去看看。 对，我们也没敢。 他强调据说。 对。 跟刘海胡同相对的有一个叫头发胡同的，但是并不是说这个胡同的人都有头发， 也有几个没头发的，谁姓脱发？ 也不是说这个有人叫留头发， 谁叫留头发呀？ 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胡同又窄又长，像头发丝儿，所以呢，取得这么个名字。这个胡同长490米，也算是老胡同吧。 嗯， 这个长490米跟它是不是老胡同没有什么关系。 老是因为明代的时候就叫头发胡同。 哎，这你说的还合理。 哎，老长老长的呢。反正这里边说，以前有一图书馆，藏书很多，过去的学子经常到这儿用功来。附近呢摊贩也挺多的，什么书店呀、字画店呀，反正不过去文人爱逛这儿。但是现在那个图书馆已经变成民居了， 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胡同是以这个官职啊，还有这个爵位啊来命名的。 是 啊，你比如说石驸马胡同啊， 哎， 武定侯胡同啊，都知道。 有一个胡同的名字倒是特别浪漫，说到这儿， 什么 叫百花深处？ 儿化音也只能加到百花了，要不就是百花深处。这胡同没法， 没有这么念。 对， 百花深处， 舌头绕不过来。 历史上说呀，明万历年间，有对夫妇在新街口南小街买了块地儿，用来种菜。之后呢，又在园子里种树、挖水池子、叠假山。老两口真有力气，盖了亭子。 这盖亭子跟有实力可能有关系，跟有力气没有什么太大。 老两口装修队儿， 他们是能雇人盖亭子， 哎、 不用老两口上房。 我信邪。 又找那个花农、花把式是吧？ 嗯， 芍药、牡丹、莲藕。 啊、 夏季老两口赏荷， 嗯， 秋季赏菊， 嗯， 冬季赏梅， 啊， 春季赏百花啊，那就是。 哦， 所以唱那歌嘛，春天里那个百花香， 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这老头老太太唱这个。 万历年间 啊， 老歌可能不是这么谱曲的。 哦，那应该是 春 季里 来百花香， 十四五六 啊， 六月六啊， 看古秀啊， 春 打 六 九 头， 啊、 什么东西、 啊？开始这个胡同叫花菊胡同，清乾隆年间， 你看好多 种花的。后来光绪11年改为百花深处胡同。 哦。 还有好多是前后的胡同是分开叫的， 嗯， 比如说前公用后公用， 前公用后公用， 哎，前孙公园后孙公园， 你瞧 前后对应的， 哎，也能找得着。 前孙公园后孙公园， 前拐巴胡同 后拐巴胡同， 对， 他俩一定是挨着的，要么对着的。 对呀、啊、你多聪明了。 那咱们也别在屋里宅了， 怎么着，去 走吧， 去哪个胡同里？ 咱们闯胡同去吧。 对呀、啊、 我就听说过闯关东， 你就去， 咱 们就 撞胡同吧，争取撞到此乡不通就算结束了。 对， 最窄的胡同前门大栅栏珠宝街西侧有一个前世胡同， 哎， 全长55米，宽度0.7米，就是你希望的一条 死胡同。 我多的希望。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袁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遍，多联络多接洽。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复杂世界游荡。

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 在，有他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哥 啊， 哎，一会儿就上高速了，咱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上了高速就快了。你看后边车真讨厌，还滴滴咱们。 这人也真是现在 没素质， 着急。 以为我没有啊？滴滴 滴， 关道， 你有本事超车呀你？ 是过得去吗？ 全是你的吧？ 小媳妇你真厉害，嗯。 大哥， 嗯， 那个咱们到那边都玩那几天，你安排了吧？ 当然安排了，你放心。吃穿住行都有朋友啊，咱这人就是交情广，到这天天有人请吃饭，玩那几个景区那票都买好了，住那酒店都安排了。 但是我看你一条就是你自来熟，跟谁说三句两句的你们就能称兄道弟， 这就是特点，要不然怎么能干买卖呢、 嗯、 对不对？你不喜欢我就行这点吗？当初我就这么跟你好着吗？ 铃铃铃铃铃铃， 哎，接电话。 铃铃铃铃铃铃， 你电话响， 铃铃，开车呢啊！ 铃铃铃铃， 谁呀、啊？喂，大声听见。 喂。 喂，哪位呀、啊？ 哎， 我是老张媳妇儿。 哦，嗨嗨，嫂子呀。 啊，哪位呀、啊？ 谁呀、啊？到底、啊？ 小郭。 小郭。 我小郭。 郭郭。 对对对对对， 郭郭， 替蛐蛐大哥问好。 怎么着呀？ 我先说正事儿吧。 啊啊啊！ 你们怎么回去呀、啊？是火车、飞机、开车呀？ 开车呢？ 你这么着，你们现在在哪儿呢？ 你哥现在就开路上呢。 上高速了吗？ 没呢。 离高速还有多远啊？ 十公里吧。 十公里，那太好了。我离高速啊也就三公里，你们啊捎带脚把我接上。 你也往那边去？ 我那批货在温州呢。 呵，你这巧劲儿啊！我今儿不来你怎么办？ 谢谢嫂子，谢谢嫂子。 怎么着？结婚什么时候呀？ 这快了，咱一会儿见面聊，见面聊。 我说你跟他怎么聊那么高兴？ 没有小郭。 我知道郭郭，什么事儿？ 他让咱们顺道接上他，前面五公里。 这人就这样，还大顺 风车。滴滴滴。 他这人会挣钱，你又不 滴滴。 你瞎碍什么呀？后边。 大车真讨厌。 讨不讨厌呐、啊？ 还是你厉害媳妇。我就喜欢你这厉害劲儿。 小郭， 哎哎 来来来， 嫂 子，我们打双闪啊，上车了。 哎哥， 哎呦呵， 哎呀， 干嘛去你这是？ 哎呀哥，哎嫂子， 哎， 别喘，别喘，别喘，别喘啊！走了。 哎，我手机，我手机， 我的手机，我看。 哎，我手机。 哦， 别看了，这路上开车呢。 嗨，我看一眼就完。 谁呀？ 谁呀？ 你哪问话？ 我问 你问什么问？ 聊天。 郭我还不好好坐着完了。 我问你呢，问话、 啊、 谁呀、 啊？啊，是 啊， 不认识啊， 不认识给你发短信、啊。 指不定哪小妞、啊。 怎么说话？ 不，嗯啊， 闲着没事干了，好好待着。 不是我， 不是你这好好说谁呀、啊？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不是我不认识，你不认识。 那我认识吗？ 有你什么？你喝水。 那男的女的呀？ 啊， 那 个。 那你男、 啊、嫂子问你的男的女的呀？ 我都说了女的，有你什么事你听不见？ 女哦 女的谁呀、啊？这女的 多大呀？ 你们俩有完没完？ 不是小郭子问的有道理， 我这不还没结婚呢吗？ 多大了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甭管 谁 呀、 啊，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那这朋友认识 你这么遮遮掩掩干嘛？我看一下短信， 没 哪有看一下， 你别看我短信， 嫂子 哪有看一下， 嫂子差不多，哎哎，你别看 ， 你别看，你别看了，我看一眼， 你别抢， 哪有 抢？哎哎哎， 滴滴， 你看， 哎，拿来， 你别抢，我是开车注意安全， 什么意思啊？ 这样，赵哥，你给我看一眼，我给嫂子读一下不行了吗？ 没你还坏不了事儿呢。 我 没有他什么事儿，你就把短信拿过来，我瞧瞧。 你 明人不做暗事，躲什么呀？ 你瞧什么呀？你瞧，你不知道，你 干嘛不让瞧呀？ 你拿来 。 这么着，嫂子，你先玩我这手机，来，你来我这个。 你缺你的吧？ 来、啊，嫂子，你扔的那是我的手机。 捣什么乱呀你？捣什么乱呀你？啊？ 对呀，你讨什么厌呀你？啊？你看手机扔出去了吧？ 没那女的给你发短信，不就没事了吗？ 你还提？ 哎那女的谁 ？你有完没完？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嫂子你什么脾气。我要是你，我就跟他离婚。 我就翻这种这个讨厌的。 哥，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你媳妇这样，我就跟他不过了。 我早就不跟你，有你什么事儿？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刚才我们说这个事儿啊，可真的是一件实事。这夫妻俩自驾车去玩，中间他们的朋友搭上一顺风车。不过这一路上的欢声笑语就被一条暧昧的短信给搅黄了，夫妻俩你争我夺的差点扭打在一起。而更可气的是，妻子一怒之下迁怒于搭车人，把朋友的手机给扔到窗外了。 您说怎么那么寸，这位的手机里边还装了一大堆的资料，呵，当时是奋不顾身冲下车就找这手机去了。哎，找手机，回头一看车还开走了，把他一人给扔高速上了， 手机也坏了，顺风车也开走了，真是耽误大事儿了，真是四个字的评语，人在囧途啊。多亏了高速交警把他送到公交车站，最终没有耽误生意， 充分证明了一句话，有困难找民警， 也充分证明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没事别瞎打话。 哎呦妈呀，那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给酒吧里。哎，别看小柱了。 小柱， 小柱呢？ 不知道，是不是？ 哦，看来你们还都不知道一个事儿。 怎么了？ 快来，看照片，你看、 啊、 这个海边倒下的这个三撇头发，这个是谁？ 三毛。我知道三毛流浪记在海边儿， 这个头被这个海水打湿了，所以看上去像三撇，其实不止三撇。 那有几撇啊？ 四五撇的样子， 也没落出两根来。 这是谁呀、 啊？你看，在这个泡沫板上睡觉，这个人的姿势像不像李小璐经常在咱们这个沙发呀、软床啊、就单床啊这个什么支架摆的这个姿势？ 你还别说，比在咱们这儿收敛倒是不少啊，还有支架啊。 你是说这就是他是吗？ 是啊，我认为这就是他呀，就凭这五撇头发我就断定是他。 哦，五撇头发两半脑袋就是他。 毕竟你们就看他、哦、 您等会儿、啊、两半脑袋是怎么回事？ 两半脑袋，你看当面，他这当面有一个疤了，两半脑袋。 哦，这么个两半 脑袋。鼻子也叫 你管鼻子都叫疤了是吗？ 你管鼻子隔两边叫两半脑袋呀？ 哎，你们俩别吵，赶紧看看应小柱干嘛呢？ 这是不是应小柱？反正他这几天我没看上他，你们俩呢？ 没有。 对，我听说是上海边了， 是吗？ 好像是，那天不打电话来的吗？ 哦， 说准备去那哪儿叫什么黄琴岛那地方，不是？ 秦皇岛？ 对，甭管什么岛了，反正就去海边了嘛。 啊， 你看旁边还有几个酒瓶子，可见这个人甭管他是不是小柱，一定是喝完了以后， 一定是穷困潦倒捡瓶子。然后到这儿去饿昏了， 然后呢，泡沫板躺在泡沫板上呢， 泡 沫板就随着海浪飘到了一个海蛎养殖场。 什么养殖场？ 海蛎子。 哦， 就是蛤了。 啊，蛤了养殖场。 牡蛎 啊， 反正就是海鲜呢。 他飘到那儿以后呢，趴在一堆牡蛎上面。哎， 我听着是恶心。 这牡蛎就跟一滩似的，他还趴着一堆牡蛎上， 也不嫌硌得慌，你说？ 也不嫌腻得慌，我觉得 也不嫌腥得慌。 他原来是想到那儿携母潜逃， 您等会儿，哎，这跟小柱他妈还有关系？ 没个牡蛎吗？ 哎，太可爽了，太舒服了。 嘿嘿， 平时在咱们这儿没钱买海鲜， 对， 到那儿往咱们海滩上一躺，躺在那泡沫板上， 天天就是趴在牡蛎上舔着吃。 哎、我想象他一定是边躺着边着，哎，吸一个，哎，吸一个。 我想想他呀，一定是闹肚子起不来了。 后来呀、啊，还是海警官兵发现的。 嚯，那要不发现，是不是就出了国了？ 不是拦着呢，拦着呢 啊，拦着呢、啊、 要不发现他是不是就变成牡蛎大仙了？ 哎，要不就是青年少年，他不是派，他是少年柱的奇幻漂流、 哦、少年柱的奇幻漂流， 少年柱的牡蛎漂流 啊，我知道了，应该叫鹰咬柱漂流记。 你这个太好听了，你得跟往难听的说、啊、这个 流浪记 啊，流浪记，流浪记，少年柱邪母流浪记。 不是啊，我知道这叫什么了，这有一叫三千里寻母记。 哦，就是说他呢。 星星亮亮晶晶有限公司，六号进来。 哎，来了。你好。 你好。 嗯， 坐吧。 哎， 你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啊。 啊，您看到简历了啊？ 对，简历看到了、啊，好像还是一个名校毕业的哦。 还行，还行，还行。我们学校吧，嗯，反正是说多有名也谈不上，但是在全国呢还是名列前茅的。 嗯 啊，大家伙都知道。 你知道我们是个创业公司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创业公司要人的方向可能跟其他公司不太一样，希望你能够接受。 我懂，我懂，我懂， 能够理解。 我一向都是以这个创意好、点子好著称的。 好、 啊，我在学校也在学生会工作过。 我这样那些都不太重要了，我先问点重要的细节吧。 啊、这还不重要啊？ 那么从1到100的颜值，你给自己打分多少？ 颜值？ 颜颜值值。 这两个字您倒是不用跟我拼， 跟我念一遍，一言言， 一言言，不是一言吧，是一言吧， 是言吗？ 知一值。您为什么要乐呢？ 好吧，打分。 啊、哦，我的颜值，我认为自己还是能在70-80左右的。 好，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合作。 完了。不是，哎，我说面试官，您还没有，我说别的。我自己说70-80就完了。 你的自我认定打分跟我们的主考打分不太一样，有差距。 主考认为我是多少啊？ 40。 我没有那么大岁数，我是虚报了2年，我是90的，那也不至于说我40啊。 不是，你打分打到42.3， 还真精确。咱们一个创意公司，我想问怎么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的呢？我脑子好不行吗？ 这平均分除完了以后就一个数啊。 啊，还不是一位打分的？ 是呀、 啊、去掉了一个最高分，去掉了一个最低分，是吧？ 嗯，求平均。 哎呦，那还除不开。 但我们最主要拒绝你的原因呢，很抱歉，是因为我们的老板和你的星座不太相合。 啊，你们这是一个骗人的创意公司。 这我们老板自己首创的公司哦。嗯，他怎么定就怎么定，我们都是执行而已。其实也是您不巧，上一年老板还不烦这个星座呢。是咋？ 之后老板怎么了？ 可能是分手了。 哎呦！ 啊，七号。 忘了问记字儿。 姐姐好，姐姐好，姐姐好。 哟。 姐姐你真漂亮。 啊，你是什么星座呀？ 姐姐我是白羊座。 哦，太好了。 哎呦。 白羊座的人你知道什么特点吗？掌控力非常强，而且执行力很好。 姐，我比双鱼的好， 只是唯一有一点，或脾气稍微火爆一点哈、啊。 没有没有没有，我会克制的，因为我的上升星座是巨蟹。 啊、哦，那么月亮呢？ 月亮星座是，月亮星座是。 不会是处女吧？ 不，当然不是啦。 那你是？ 星座哪行啊？是水瓶。 很好，交际天才。 哎 呀，能说会道，我已经感觉到了啊，我已经飞优了。好，那你就坐下来聊一聊吧。 好， 公司是这样给自己颜值要打分的。 嗯 啊，那么这样，请给你自己的颜值打分。 哎呀，姐姐，其实我觉得我颜值挺低的，我觉得只能打40.3分。 哦，你确定啊，叔？ 嗯 ，I'm sure。 哎，我很快乐的通知你啊，主考官你打到多少，你知道吗？ 多少啊？ 哎，我不说你不知道，我知道。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那多谢呀、啊！ 哎呀，1040.3分， 1000这么多呢？ 嗯，其实从我的眼光来看，你真的各方面都非常好。 哎，谢谢姐姐， 我觉得你完全能够胜任我们的工作。 嗯， 那么这样吧，我们有机会再合作。 有 好下一位， 不要啊！ 事情还真是很奇葩呀。北京晚报上刊登了这么一则新闻，要是你是白羊座优先考虑，摩羯狮子金牛也不错。这是一则出现在朋友圈上的招聘启事，这家新媒体公司对应聘者的星座提出了具体要求。那么最近像这样不同寻常的另类招聘启事也频频出现，有的看星座，有的看颜值。哎呀，这对于能力强但相貌一般或星座不匹配的应聘者来说太不公平了。 其实啊，社会上真正需要招聘人才的单位呢，也不会真的那么肤浅，真的是只看脸招人。 一位职场专家也说了，现在很多公司的招聘是80后主管对90后的新人考察，这批年轻的招聘者从自己走过的路总结了经验，同时也使用了更加贴近90后的思维模式。招聘呢，当然有的看似是另类的要求，但也确实体现着时代的变化。 唱京腔京韵，自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还是这老三位：小李、英宁、王大磊。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是是。 小李、英宁、周飞。上台鞠躬。 Show time！ 各大街酒吧里， 你又怎么了？ 王大磊特别可乐。 嗯， 王大磊体检去了，医院发出了一个正式的通知，说这个他 满期。 你怎么这么坏呢？ 不是你把这个话的节骨眼搁在这儿，你怎么就说这句吗？早介入早治疗，拉下去可能就好了。 怎么了他？ 这说吗我？ 这个话说一半等于活埋，你懂吗？多难受啊！ 说 啊、 嗯，他呢妊娠了。 妊娠、 啊？ 他有了妊娠反应，可俗称就是怀孕。 王大磊怀孕了？ 哎呀， 身怀有孕啊！ 怀孕了，怀孕了，咱们高兴了。你可以当舅舅，你可以当叔。 不是王大磊。 对啊， 王大磊这么多年大家都公认他是男的，他怎么能怀孕呢？ 我不知道啊，王大磊是挺逗的，他居然找回去了。 那搁谁也得找回去啊。 是吗？ 这早就问了，这他得问问这谁的娃呀，这是。 这可就找回去问医生啊，医生也不知道啊，医生只能告诉你是男娃女娃。 对呀、啊、 当然还得看几个月以后。 医生不能告诉你是男娃女娃。 对，现在可能有的医生现在偶尔可能会告诉你。但是呢，王大磊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 那么主治医师就说了啊，这是这么回事，你现在身怀有孕，你应该找到你的责任，你对你的行为不负责任，现在身怀有孕，你现在问我问我有什么用。 王大磊反正很生气，我说你不至于吧。 问题王大磊也没结婚呢，最近他也很正常啊、深居简出的。 没结婚不等于不可以 怀孕 啊，这个方面你可以问问 我。不是不是，咱们先把这个结婚这事儿搁一边啊。啊，结没结婚他也不好。 不是你那么紧张干嘛呀，周飞？ 我就露馅了。 王大雷有男朋友吗？ 等会儿，王大雷男的女的呀？ 他怀孕了，他就是个女的。 其实吧，既来之 则用之。 当然咱们别拿王大雷这人生大事开玩笑，是吧？ 对，我觉得 已经像人身攻击了。 这医院怎么检查出王大磊怀孕来了呢？ 这个、 就算他有点肚子，他那也不是怀孕的肚子呀。 他不是就是体检吗？当时就给王大磊做了心电图、血脂、胆固醇好几项检查。 没听说做 B 超啊？ 反正就给他照，还这儿电一下，这儿照一下，反正 还电一下。 不是心电图不是得夹着夹子吗？通着电吗？具体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都给他弄上了。完了以后，那个医生说了。 哇、哦，这个嘛，鉴于这个右心室啊是肥厚， 哪儿肥厚了？ 右心室肥厚， 心室， 就是 心室， 右心室。大夫不是有点口音嘛，说、 啊、 这个就说你这肥厚，大夫一般也不跟你多解释，你知道吧？你知道了也不太理解， 嗯、 所以王大磊就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右心室肥厚会造成妊娠反应呢？ 全场鸦雀无声， 这是。跟你们说了，这是王大磊去一个地方 受一待。 现在出差采访去了吗？ 哦，去外地的六饼，六饼级医院 住这儿待个俩月左右， 过了三个月才踏 实。啊！ 哎，你们这么说，王大得高兴吗？ 我看这么说，你非常高兴。 太偏僻了，每天没什么事儿干，实在闲得慌， 生孩子玩吧， 检查身体去吧。一检查出了这么个事儿，然后王大得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回不来呢。他现在跟那医院正聊呢， 是得聊，这 打算在医院建档是吧？ 而且现在生孩子床位特紧张，像他这种特殊的病人吧，估计得单间，你知道吧？ 后来呢，王大磊就非说不是不是的，后来医院说那要么再查一查吧，反正我们也没看出有多不是啊。 最后谁给谁赔不是了？ 但是医院赔不是了。为什么造成这个妊娠反应呢？原来是这个心电图电轴偏右了一点点，这个并非是针对王先生。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工作室的瑕疵啊。 瑕疵是哪儿？ 瑕疵 就是我们工作室的失误。 行了，大夫，您先把您那鼻涕醒了给。 大夫，您也先看看去吧。 您这心哪儿肥厚啊？还是嘴唇子肥厚啊？ 王大磊的电话里大概给我学了那么一个大致的意思吧。反正王大磊现在已经高高兴兴的在这个山沟里。 王大磊 坐月子呢。 王大磊心真大，自己怀了孕了，然后 生下来了， 给你打电话还倒口。 所以不久之后，你们将在一个报道的节目当中看到王大磊啊，以身作则的给你们报道这个，还对医院提出了要求，说希望他们日后对自己的报告进行更严格的把关。 就祝福他吧。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演员英宁、叶鹏、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